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3集《夜遇小侯爷》一。站在对面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谢景行。火折子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眉目英俊如画，却紧紧皱着眉，有着与白日迥然不同的寒意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。金哲与谷雨已经见过谢景行几回，自然知道此人是谁，心中惊异之下不由自主地护在沈庙面前。莫晴却是第一次见谢景行，他不知道谢景行是什么人，却从沈庙的话中知道这两人是认识的。谢景行盯着沈庙思忖片刻后，倒是一笑，一松手，眨眼间便将剑抛还给莫晴。他懒洋洋地后退至门口，抱肩道： 沈家丫头，在这里遇见，该说你我是有缘呢还是有缘？ 沈庙不曾搭理他，只是吩咐莫晴和两个丫头赶紧离开。金哲和谷雨看了谢景行一眼，点头称是，正要离开，却见沈庙对他们道：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黑灯瞎火中，只瞧得见那火折子在微微的移动。谷雨慌忙地唤道： 姑娘。 走。沈庙开口，他的命令短促而笃定。谷雨微微一颤，莫晴摇了摇头，一手拽一个丫头跃出了窗口，朝外头掠去。谢景行仍是抱肩，颇有兴致地瞧着他的动作。沈庙摸索到桌前，就着火折子终于找到了方才那香炉，捻起桌上的熏香，用火苗点燃插上，这才要退出房去。正要动作时，却见谢景行眉头一皱，突然屈指一弹，火折子的火苗应声熄灭。一片漆黑中，一个身影突然掠到沈庙面前，轻巧地揽住沈庙的腰。沈庙未曾反应过来，便觉得落到一个温和的怀抱中。那人抱着他就地一滚，看看滚到了床下。沈庙惊怒不已。谢景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 有人进来了。 屋里响起了人的脚步声，沈庙的身子一僵，他也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人的动作居然这样快。而令人庆幸的是，屋里的人并未点上灯火，不过这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，以那人喜爱刺激的性情来说，必然不会点上灯的。外头有人说道： 王爷，都安排好了。 你们退下吧，在外头守着，别打扰了本王的兴致。 另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道。沈庙的目光微微一动，果然是玉亲王。 沈信啊沈信，本王倒要尝尝你的女儿和那些女人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同。 玉亲王的声音饱含得意，似乎还有一些变态的兴奋。脚步声往床前走去，沈庙的拳头渐渐握紧了。谢景行微微低头，因为姿势的原因，他的下巴就抵在沈庙的头上，可以闻到少女发丝好闻的清香。黑暗中看不到沈庙的神情，但紧绷的身子也可以感受到他并非对此毫无所动。床上已经响起了衣服撕裂的声音，玉亲王的声音是狰狞的，秽语层出不穷。沈清似乎恢复了一些神智，发出了轻微的抗拒，然而那声音软绵绵的，倒不像是抗拒，仿佛是迎接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心跳的味道，那味道逐渐地蔓延开来，带着一些兰花的清香，毫无防备地被人吸入腹中。沈庙也逐渐感觉到了一丝不对，心中咯噔一下，方才他离开前点上了那含着催情药的熏香，如今倒是自作自受了。 他从未遇着过这样的情况，不由得迁怒不速之客谢景行。若非谢景行突然出现生了变故，只怕他现在早已离开，哪里还会落入这样的窘状。司机此倒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罪魁祸首，可惜没有光，什么也瞧不见。沈妙犹豫了一下，因着不敢动作，怕惊动了床上的人，只得就着谢景行的衣裳将口鼻掩住了。他想到了这一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想到了自己千万莫要吸进去，甚至想到了用谢景行的衣襟来捂住口鼻，却忘记了谢景行是个男人。谢景行反应过来熏香有问题的时候，已经吸了太多进去，偏偏怀里还抱着一个小丫头。如今沈妙乳臭未干，虽说是平平身材，到底也是温香软玉，她的身子便有些绷紧。这种紧要关头，沈妙还往身上蹭了蹭，半个脑袋死死地埋在她的怀中。谢景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出生至今他还是头一遭如今日这般狼狈。瞧了瞧头顶那大床吱呀吱呀地摇个不停，女人和男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听得分外让人脸红心跳。那动静让人不禁怀疑，这床会不会经不住这般动作直接垮了。又咬牙听了小半个时辰，床上的动静渐渐地小了，似乎中途乏了一会儿，沈妙的身子也是僵硬的不行。却就在这个时候，感觉谢景行抱着他就地一滚，而后便趁着那未关的窗平平飞掠出去。黑灯瞎火的，也不知道他如何看得那般准，好险没有惊动玉亲王。待出去不远，便瞧见了满脸焦急之色的谷雨三人。见他们出来，金哲差点激动地跳起来，又怕外头被人听见，便小声道， 姑娘，奴婢担心得要命，方才有人进去了，不曾被人发现吗？ 他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因为此时方才看清沈妙的姿势。沈妙还被谢景行抱着，谢景行个头极高，抱他也是毫不费力。金哲怒道， 你快放下我家姑娘。 谢景行挑眉松手，啪的一声，沈妙直接摔倒在地。 你 谷雨又气又怒，没料到谢景行放手的方式如此粗暴，他连忙心疼地扶起沈妙宽慰道， 姑娘没事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